12. 伟大的跨洋飞行，百鸟号加女飞行员。1927年5月21日，美国飞行员 Charles Lindbergh 驾驶著名飞机 Spirit of St. Louis 从纽约飞抵巴黎。这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世界首次，引发了公众的巨大热情。但您是否知道，在此两周之前，法国飞行员 Charles Nungesser 和 Fran Wucoli 已经尝试完成同样的跨越，只是方向相反。除了这一壮举本身之外，还有一项25,000美元的奖金，由美国工业家 Raymond Ortaig 提供。在您面前，您可以看到一台 Lorraine 发动机，与当年 Nungesser 和 Coley 所驾驶飞机上的发动机相似。这架飞机是一架 Levasseur Grand Raid， 名为 Louisau Blanc 百鸟号。根据一些证词，百鸟号可能坠毁在 Saint-Pierre-et-Miquelon 群岛附近海域，距离加拿大的纽芬兰岛不远。Safran 曾参与在该地区寻找飞机残骸的考察活动，如果发现残骸，将证明这两位飞行员确实成功完成了飞行，尽管他们的冒险最终以悲剧告终。在 Lorraine 发动机的后方，请您观看女飞行员 Maurice Bastie 和 Maurice Hirsch 的肖像，与 H. 俄勒尼布莎和 Adrienne Boland 等女性一样，她们为突破航空领域的极限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，他们创造了许多纪录，速度纪录、高度纪录、距离纪录以及飞行时长纪录等。